behind a silver screen and all it said goodbye.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安又琪，失恋的人不能听。欢迎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问候大家，我是江帆。周一的早晨，上班快乐，早高峰快乐，周一快乐。好了，那么最近呢，因为受到一带一路的影响，地面交通开始管制了，所以我们早晨的上班路上先来关注一下路面的交通情况。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目前本市城区之内与正常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来看高速路方面，机场高速东向西，从首都机场辅路到京沈线有 7.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京沪高速南向北，从南四环东路辅路到分钟寺桥有 2.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从南苑西路到右安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石板房南路辅路到军民团结路有 1.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京通快速路东向西，从东五环路到西大望路有 5.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再来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金门桥西向东，从北三环西路辅路到北三环中路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3公里。南三环东路西向东，从刘家窑路到分钟寺桥有 2.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3公里。北二环西向东，从德胜门东滨河路到西坝河南路有 3.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南二环西向东，从蔡胡营桥到天坛东路有 5.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东三环北路南向北，从朝阳北路到三里屯东六街有 2.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再来看普通道路方面，通惠河北路东向西，从建华南路到建国门南大街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3公里。亮马桥路东向西，从安家楼3号路到朝阳公园路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3公里。北土城东路东向西，从太阳宫南街到玉惠南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广渠门外大街西向东，从广渠门内大街到东三环南路辅路有 1.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宣武门内大街南向北，从中关村北大街辅路到后牛肉湾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所以提醒各位开车上班的所有的听友们，第一，开车注意安全，第二，注意要避开拥堵路段。至于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费玉清，走过我自己。 在你怀中被爱占有， 求，在人世中少你左右，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好好爱我， 柯以敏和林志炫对唱的版本《爱我》，这首歌呢是1997年的时候林志炫加入索尼后的首张个人专辑《散了吧》当中的第9首歌曲，是由尤鸿明来作曲，姚谦来作词的，他的词曲人都非常的有名，而同时男女对唱的两位歌手呢在华语音乐坛中也都算是大哥大和大姐大这样的一个地位了。好了，北京时间的8:30又到了啊，马上要广告了，我们先来听两句哈，来自关喆的《花样年华》，听两句之后咱们进广告。 时光飞逝如流水，干干净净的天，风景在后退，空荡荡的。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带来出发吧， 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寄宿家庭的临时父母会送孩子们去上学放学。在伦敦的期间呢，老师带领着出去游玩，也会乘坐伦敦当地的交通工具大巴或者是地铁。所以说我们也是让我们每个小记者们完完全全像一个英国小孩子一样，一模一样的去伦敦生活一段时间。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任务，就是在伦敦的这15天期间内哦，孩子们要完成17和国内99电台以及895电台的连线直播栏目，所以非常期待，不知道我们的小记者们会有怎样的表现。那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报名呢，也马上就快要截止了，因为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说，如果还有没有关注到我们这一期活动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一下我的私人，不是私人，是拨打一下我的工作号码，也是为了这一次活动而特意申请的工作号码，号码是13552053567。电话微信同号啊，可以加一下微信，有很多关于这次小记者活动的资料，那我可以给您发过去。记好了，号码是13552053567。好了，来听到彭佳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真的想起我？ 极度自我的眼神，又跌进记忆里面。原来离别他以后，今宵你自会这般记挂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刚才我在节目当中报了一下我的工作号码，瞬间就爆掉了。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对这一次小记者夏令营感兴趣的话呢，在添加这个微信的时候，一定要备注好家里孩子的性别以及年龄啊，或者说上小学几年级、中学几年级，比如说12岁女孩，或者说14岁男孩这样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哦。所以说，再报一遍电话号码吧，13552053567。7月23号从北京直飞伦敦，8月7号回国15天。电台记者带队带你去畅游不列颠，带你去不列颠来感受一把小记者，过过瘾哈。所有的亲戚朋友们在北京，在电台里面都能够听到孩子的声音。所以如果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了，添加微信13552053567。 请你告诉我，是谁说要永远地等候？如今让我孤独地走，轰轰烈烈，风风光光，我又曾经拥有什么？来来去去，过过往往，真心付出，结果又如何？

北京时间的8:54，今天的和你去吹风马上也要和您接近尾声了，但是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地面上的交通情况，因为最近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议正在开会当中，所以地面的交通管制会影响到路面的交通情况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长时间拥堵的路段哈。北京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目前本市城区内连续拥堵时间较长的道路有，首先第一条是京渝旧线东向西，从潮白河大桥到石堤路连续拥堵了129分钟了，拥堵距离0.5公里，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南三环东路西向东，从刘家窑桥到分钟寺桥连续拥堵113分钟，拥堵距离2.4公里，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京沪高速南向北，从吕营大街到周家庄路连续拥堵113分钟，拥堵距离1.7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京藏高速辅路南向北，从北农路到北清路连续拥堵109分钟，拥堵距离0.7公里，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德贤路南向北，从九进庄路到刘香桥连续拥堵106分钟，拥堵距离1.1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好了，今天的和你去吹风就是这样啦，我是江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希望依然用好音乐来带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不要走开，继续还会有好音乐在陪伴着在路上的你，听到草蜢失恋阵线联盟。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闯荒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现在。 我情愿现在